这里最佳的游览季节是从五月下旬开始，台风积雪开始解冻，而到了六月呢，枯草吐绿，夏季的时候穿行其中，心旷神怡。九月山上的树叶色彩斑斓，黄草摇曳，晚间留宿小舞台，还可以看到极美的星空。到了十一月前后呢，小舞台开始飘雪，昼夜温差极大，不过也可以目睹白雪皑皑、银装素裹的山区真貌。 让冰雨冻彻底远离我们的身体，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，我们手牵着手，哎，我的朋友必须坚强，即便充满艰难困难。 到现在为止，保存最好的一段明长城便是金山岭长城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块儿去河北的承德滦平县，一起去探寻金山岭长城。这段长城呢，修建于1567年到1586年，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，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美称。障墙、文字砖和挡马石是金山岭长城的三绝，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。周围的山峦渐深崖陡，奇特险峻，建筑形式呢因山而异，沿线设有各式敌楼67座、烽火台2座、大小关隘5处，是现在保存最完好的一段明长城，也被专家称之为明长城的精华所在。每年的5月到10月是这里景色最美的时候，也是旅游摄影的最佳时节，而一天当中呢，早晚的景色是最为壮丽的。在中国只有一个城市因帝王的尊号而得名，这个城市便是秦皇岛。秦皇岛呢，位于河北省的东北部地区，东北接辽宁的绥中县，西北呢则临河北省的承德市，西靠唐山的滦县迁安，南临渤海，距离北京呢也不过300公里。秦皇岛历史悠久，因秦始皇东巡于此，并派人从这里渡海求仙而得名，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因皇帝名号而得名的城市。秦皇岛濒临渤海，属于温带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，四季非常的分明，年平均气温在10.1度左右，夏季无酷暑，冬季无严寒，气候温和，湿度宜人，每年的5月到10月也是游览秦皇岛的最佳时节。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来说，这里的夏季是非常凉爽的，而且干湿宜人。想来秦皇岛消夏避暑可以选择在6到8月期间，而此时的景致也是最美的。但是秦皇岛北戴河地区呢，却是一个四季皆宜的旅游胜地。北戴河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，如果在春秋两季来此旅游呢，还能够看到候鸟南飞或者是北归的壮观景象。每一步都将走向我们。 被时间铺平了，从前心里疼难的，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，没有爱的惊心动魄。 后只剩嘴角的洒脱。我们的爱呀爱呀，好像风中沙，轻轻吹过你的手掌，却握不住它。有时候爱呀爱呀，无声的挣扎，你在我生命留下喧哗，离开后却安静的可怕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小童要带领大家探寻帝都周边那些美似天堂的景致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黄草梁自然风景区，去探寻古迹遗址。黄草梁在门头沟区的斋堂镇北14公里左右，被称之为是古道明珠，是京西古道上一个极好的旅游驿站。黄草梁与灵山、百花山、妙峰山遥相呼应，这里呢主峰海拔1773米，是北京京西南地区的高峰之一，登山远眺，层峦叠翠，连绵起伏，直到天际。如果在这里看山海日出的话，则会气象万千，美不胜收。黄草梁真正出名的原因，是因为山梁北坡的一段人称七座楼的长城。这段长城内呢，是京西的重要防线，虽然经历了400年的风风雨雨的侵蚀，至今却仍是雄姿依旧。古道旁当年的马圈、磨牙石刻至今仍然保存完整。这里山花三季不断，更是点缀了山间景色。最佳的旅游季节呢，我认为是夏秋季节。夏季这里山花烂漫，气温凉爽，而秋季呢，红叶遍山，而且游客相对稀少。黄草梁草甸上有多种花卉，春夏秋三季 连开不断，姹紫嫣红。秋季这里天气是比较寒冷的，但仍然可以参观迪台、长城、石刻等人文古迹。如果要是赶上雪日来这里，更有长城残雪的景象。如果朋友们想追溯人类发展当中的旧石器时代的一些遗迹的话，那么我推荐你去往平谷。这里除了有大陶之外，其实还有很多古迹，而且历史悠久。平谷呢，在北京市的东北部。平谷县自汉高祖十二年设县以来，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，期间县有撤有并，境遇也多变，然而县名却一直延续至今。平谷县自然风光独特，古建筑保存完好，旅游资源非常丰富，比如说金海湖、黄崖关长城、避暑山庄、清东陵、新开发的小桂林、湖洞水，还有京东大峡谷，以及京东道教圣地鸭脊山等等。平谷春天有桃花节，夏天绿意盎然，9、10月份金秋送爽，枫叶渐红，银杏铺路，既有美食又有美景。 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属着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接下来我们去往环渤海的美丽县城乐亭。乐亭呢，位于河北省的东北部，东南面面临的是渤海，海岸线长达98公里，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，也是河北沿海第一大县。乐亭县的名胜风景区有李大钊纪念馆，还有李大钊故居、菩提岛、月陀岛、金沙岛、浅水湾浴场等等。乐亭县呢，属于温暖的海滨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，四季分明，冬季漫长，冬长于夏，春秋短暂，最好的旅游时间当然是夏季来此避暑了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延庆县的塞外一绝龙庆峡。新北京16景之一的龙庆峡景区呢，就在延庆县境内，离北京城区也只有85公里的距离，其实并不算远。龙庆峡古称古城九曲，北京龙庆峡被人们视为北京的小漓江风光。龙庆峡水库高耸的大坝相连着两座山，宽度有40-50米，大坝犹如一把白色的巨锁，把龙给锁住了。登上大坝俯瞰北面，碧绿色的水面倒映着山峦和白云，两侧的两座山峭壁直立，像刀切斧砍一般，足有几十丈高。龙庆峡呢，也因此而得名。当你乘船游览龙庆峡的时候，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。水似飘罗带，曲曲弯弯，山不转水转，仿佛永无尽头一般，每转一山就又是一景。 龙庆峡盛夏时节也是气候凉爽的，空气清新，而九月到十月呢更是秋高气爽，红叶满山，银杏金黄的点缀其间，此时也是这里的游览最佳时节。而隆冬呢，这里冰期较长，又为冰灯艺术提供了先决条件，成为了北国的冰雪乐园。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的白雪，忧伤开满山岗，让青春散场。午夜的电影，写满古老的恋情，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。走吧，女孩，去看红色的朝霞，带上我的恋歌，你迎风吟唱，露水挂在发梢，结满透明的惆怅，是我一生最初的美望。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，我们继续来寻找北京周边那些风景优美、胜似天堂的地方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京北第一古刹佛国净土怀柔红螺寺。红螺山红螺寺景区位于怀柔城区以北5公里的红螺山南麓，这里深厚的历史沉积和文化浸润，奇妙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，成就了红螺山红螺寺为一方完美殊胜、绝世脱俗的佛国净土。红螺寺坐北朝南，依山势而建，布局严谨，气势宏伟。它背倚红螺山，南照红螺湖，山环水绕，林木丰富，古树参天。 红螺寺处于红螺山山前的千亩苍翠的古松树林当中，辖区内呢有各种树木百万余株，林木覆盖率达到了90%以上，形成了一幅碧波藏古刹的优美画卷。寺东边的松林御园，当地人呢称之为罗汉沟，生长着1000多亩的茂盛的古松树，百年以上的古树就有10000多株，是北京市重要的古树群之一。今天的最后一站呢，带领大家去往素有燕山华北物种基因库之称的雾灵山。雾灵山呢，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兴隆县，距离承德市有130公里，主峰海拔2118米，是燕山山脉的最高峰。这里具有雨热同季、冬长夏短、四季分明、夏季凉爽、昼夜温差大的特征。而且呢，雾灵山地形地貌非常的复杂，这都决定了气候的多样性。山下飘桃花，山上飞雪花，山下阴雨连绵，山上阳光明媚，素有三里不同天，一山有三季之称，也是华北热海中的避暑良岛。春季的雾灵山，万物复苏，鸟语花香，花红柳绿，蜂蝶缠绕，杜鹃花、丁香花、忍冬花竞相开放，姹紫嫣红。即使是绿色，也显出浓艳不同的色彩和层次。依照山的海拔高度的不同，花一层一层的开，树一层一层的绿，到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亲近大自然。而夏日里呢，山外骄阳似火，山内则林木葱郁，金莲花如金铺地，银莲花似玉漫坡，凉风送爽，飞瀑流泉，潭幽清溪。夏季前往这里再好不过了，可以避暑，可以纳凉，还可以尝山间美味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，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